每当日子浑圆饱满，我就一筹莫展。我想说几次，丢三忘四。我感觉自己完全的不可靠，我是我猜我会慢慢疯掉，最好不要。那些伤我决定要走，一无所有，只能留给你雨水遗憾。我这么孤单难以预料，我想我是我会慢慢疯掉。 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晨曦。童话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，只有最真挚直接的情感。人们常常羡慕孩子的单纯，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忘了自己当时的纯真与心愿。光良觉得只要怀抱着信念，绝不放弃，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，每一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。

这夜的星空，环绕的冷风吹熄了心松，守护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蓝蓝拥有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？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孤独，他呀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夜呀，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孤独他呀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追寻条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他也累了。 孤独他呀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月牙， 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孤独他呀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追寻条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他也累了。搭上夜的车，我也累了。 像是离别的拖延，一